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作者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。 《龙骨焚香》第十篇，曲中，昆仑。神棍94岁这一年，最后一次上昆仑。他没要任何人的陪同，如同早年那样一个人上路。和早年不同的是，少了一个麻袋包，因为背不动了；多了一根拐杖，因为光靠自带的两条腿确实也有些吃力了。路上和人聊天，大家都夸他身体好，长寿。 我跟彭祖老爷子还是本家呢，估计啊是基因好。 然后就到了昆仑。神棍曾经以为昆仑的雪顶会消失的，幸好没有，环境保护还是做到位了。40年，外头风云变幻，昆仑却还只是昆仑，只不过雪盖又厚了几分。进山是他力所未逮，他拨了这头山鬼的联系人电话，留言说自己需要进山长。来的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，慈眉善目，笑意满满，神棍没认出她来，直到通上名字，他才反应过来。 哎，你是陶田吧？ 沈先生，你记性真好。是我没错，当年在三江源，我们一起遇过险呢。 陶田笑，眼角缀满深浅的纹路。是熟人，神棍便笑得分外欢畅。他这把年纪，满世界也不剩几个熟人了。两人坐车到了柴旦沟口，沟口处已经有山户候着了，不过没有牦牛，停了两辆山地急行车。这车有伸缩攀爪，平地可行，不平可走。虽然不能完全代替行路攀山，但是省70-80成力不成问题。为灵活计，一车只2个座。神棍于这些新技术早就跟不上趟，只能老是听陶田安排，笨拙地调整座椅、绑带、气囊。车子启动，陶田尽量开得平稳，又跟神棍介绍山长的情况。 那条通路我们一直定期维护，为防止人误入，入口处封死了。不过收到你的消息之后，我已经提前安排人去开了。 箱子焚毁，山场已塌。孟千姿40年前入山，是安排人力动用机械，花了近2个月的时间打通了那条门左巡守的通道。那条通道也成了进去的唯一步道，由昆仑这头的山户负责维护。一路无话，神棍看窗外景致。人热衷于改变，有人的地方一直在变，而这种无人区却几乎一成不变。他几乎能认出曾经扎营用餐的地方，几度酸了眼眶。中途也忘记了是要拿什么，手一抬碰到一个背囊。陶田眼角余光瞥到，解释说， 这是山鬼箩筐，现在不少器具越做越精简，背囊也没那么重了。 神棍打开看，手上没把住，里头掉出花花绿绿的一包来，原来是迷你袋的各色零食装了一包。 现在不都是服用各种营养粉剂吗？还吃这个呀？ 不是，这不是标配，我个人习惯。很久之前，有个朋友跟我说，进山本来就辛苦，吃的还总是能量棒，太枯燥了。我就养成了这习惯，背囊里总会带点儿好吃的。 第二天上午， 到达目的地。神棍上山时心情倒还平静，中途还看了一会儿风景，但进入口时一下子沉默了。这通道修凿过，堵住了通往其他冰血馆的岔道，沿途还装了自光灯。大概是因为高原的关系，自光灯不是很亮，暗暗的。这幽暗加剧了通道的幽深，无数前尘往事如同通道里蛰伏的幽灵渐次抬头。40年前，孟千姿于此入大荒，最亲近的人都来送他。现在想想，当时的气氛真怪，谁也不知道孟千姿需不需要行李，却个个争着往他的行李包里塞东西。谁都清楚，送的是一列也许再也不会归来的列车，却人人都装着只是一场普通的送站。新慈给孟千姿化了最后一次妆，山上太冷，许多瓶瓶罐罐里的液乳都凝了。新慈把他们都捂在怀里，哗啦啦一满兜。 可得把我画好看点，江恋2年都没见我了。你得主动点。 这种事儿，又不是光我主动就行的。 新慈本来红了眼的，让他一说又红了脸。邝美莹给江恋买了新的四季衣衫，叠得整整齐齐，上头放了他和韦彪的结婚小照。 在那头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的货，还得麻烦你带过去。 冼琼花帮孟千姿理好了行李包，又过来吩咐他： 自己儿，到了那头如果有办法，你尽量给我们捎个信儿啊。 神棍说人家大荒是天外宇宙呢，我怎么捎啊？还是托梦吧，以后你们做到的关于我的好梦都是我托的。大荒既然是天外，跟这儿多半不是一个维度，等我带着江恋回来的时候，这儿没准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了。你有什么人生大事儿，记得都在这知会一声，我一回来就能看到，不至于错过了什么。 起天梯的最后一句话是指着怀上的金铃，向着景如思说的。 子妈，我用完了之后把金铃交给你，先带回去，留给下一任山鬼王做吧。 陶田引着神棍步入阴暗的通道。 这儿常开吗？ 也不是，起初那几年人来的勤，后来慢慢的就不那么频繁了，一般是几年一来的，只有梦珠里每年都来。不过他3年前已经过世了。 哦，我认识的人呢，又少了一个。 打开第二道门，终于步入石台。神棍条件反射般先抬头往上看，那几道靠搭着的山墙还在，看似摇摇欲坠，实则稳固住了，没有大的山崩或者地震，应该不会再倒。石台上下都接了玻璃罩，罩网外还有铁丝网，这是防石黄的。虽说这么多年鲜有人见过石黄了。神棍在石台上走了几步，才抬起头看向山壁。山壁上石人依旧，江恋在，孟千姿也在。 你不用陪着我，让我自己待会儿吧。 孟千姿入大荒时用的是金铃，和江恋那次一样，山壁上如有数项的黑色眼眸缓张，而就在眼眸开启的刹那，金铃一下子崩断落在了地上。孟千姿想俯身去捡，景如斯却说了句： 千姿，别管他了，晚点儿我把他补接起来就行了。 孟千姿没有再去捡，他拎起行李包。 好沉啊，我走了，说不定江恋从来也没有走远，我走几步就能遇到他了。 他没有一头扎进去，只是笑着看所有人。这尘世他大半的依恋都在这儿了， 他想再多看几眼。 天子， 好了好了，我们自己儿只是换个地方生活。 屈翘小声地啜泣起来，冼琼花搂着他的肩膀低声安慰。邝美莹流着眼泪，一直紧攥着韦彪的手。孟劲松呆呆地站着，手里握着一卷画，那是江恋曾经贴神眼为孟千姿画的肖像，柳冠国没舍得烧，一直留着。孟千姿再次去湘西时，他已经听说了江恋的事儿，于是正而重之地取出又交还给了孟千姿。孟千姿很喜欢这画，临走前他把画送给了孟劲松，以留作纪念。孟千姿就这么一直看着，直到入口闭合。渐渐恢复的石面顺着他的脸一路描摹而下，石面复原之后，屈翘失声叫了句：“ 你看他们。” 石面上留下了两人的石人面塑，他们像是一起离开的，看不出前后隔了两年的时光。两人都在笑，挨得很近，一生一代，一对璧人。后来景如思去收拾金陵，这才发现金陵不仅仅是崩断，代表启天梯的那个符文鳞片裂开了。盛家九陵焚一陵而毁九，神棍当时就怀疑这鳞片的损裂也昭示着福寿金陵从此沉寂。他又想起那个螳螂人写下的话：“天梯，你要小心，你会死在那里。”这话不一定是在诅咒孟千姿，螳螂人只是认出了金陵，在他们眼中入大荒是一条不归路，与死无异。也许这金陵的最后一用本来就是要施术者付出献祭般的代价，所以到了天梯你要小心，一旦开启你会死在那里。而今的石台更像是一个祭台，或者说留言台，如孟千姿期望的那样，很多人的人生大事都在这儿遥寄给了他。神棍看到邝美莹一家三口的合影，那个小胖墩长得很像韦彪，边上还有一张自制的感谢卡，上头写着：“谢谢江恋叔叔和千姿阿姨救我爸爸妈妈。”神棍看到一本影集，翻开了，是新慈和屈翘的合影，每年一张，到了第六年没再继续。这世上的感情有长长久久，也有终道别离，并不稀奇。神棍在石台上伫立良久，才拄着拐杖出来。陶田不知道忙什么去了，守在入口处的山户想过来搀扶他，神棍摆了摆手，示意自己想静一静。他一直走，走到僻静的崖口边，捡了块大石头坐下。天很阴，浓云密布间稀稀疏疏，已然在落雪了。神棍的眼前渐渐模糊，一晃居然都四十年了。他也说不清自己是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敬畏时间。天大地大，时间最大，爱好不过他，恨也熬不过他。他是釜底永不熄灭的星火，把许多不情不愿不甘不忿兼做了青烟一缕。神棍真的做过很多关于孟千姿和江恋的梦，梦里他们或笑或闹，或鱼鱼私语，或只是肩并着肩远走。神棍从来都接近不了，每次想接近他们就像水中波影，渐荡渐消。孟千姿找到江恋了吗？这个问题神棍最初几年还是挺纠结的，后来当他的朋友们逐渐离开，越来越多的离开，他也就释然了。最早是易萨，他于九年后逝世。神棍跟宗行这一段不熟，消息都是陆陆续续从冼琼花这儿得到的。据说易萨生了一个女儿，宗行给他起名为宗易萨，回忆的忆，易萨的萨，小名叫念念。 取念念不忘之意。这个女儿跟伊萨长得很像，性情却截然不同。她温柔而又有耐心，小小年纪就懂得照顾爸爸，比如冬天要多加衣，夏天别吃太多冰的冷的，像个生来就懂事的小大人，给了宗航许多安慰。念念出嫁的时候，宗航的父母已经过世，宗航在那之后便从周围的人视线里消失了，再也没人看见过他。不过有消息说他去了东南亚，在不同的水域置办了很多小的产业，比如买了一条船租给别人开，再比如购置了不少渔网，渔民可以自领，只要缴纳很少的租金，或者拿自打的水产抵使用费就行。宗航行踪不定，会去不同的地方收租，而不收租的时候他喜欢在水边待着，还养了群会捉鱼的乌鬼。还有人说他很爱笑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然后就是罗刃他们。神棍当初的担忧成了真，曾引凶简上身的这五个人身体都有内耗，无一长寿。穆代算是五个人中最后辞世的，但也远在十年前了。神棍在穆代辞世当年见过他，那一年他们去祭拜罗刃他们，穆代带着神棍去了墓园。神棍记得穆代含着笑看着罗刃他们的遗照，鬓边一片苍苍。他还记得穆代跟他说， 哎，最近做梦啊，老梦到罗刃他们，还梦见解放。我看啊，我也就这一两年了。 别多想，千万保住身体，明年我还会来看你们的啊。 第二年神棍逝去了，穆代已经不在了，坟头又多了一座，遗照多了一张，他的朋友又少了一个。五年前岳峰和季堂堂夫妇去世，这一对走的日子很接近，季堂堂先走，他走后第七天岳峰于睡梦中过世，走得很平静。神棍原是去参加季堂堂的葬礼的，还没来得及走，于是又留下来参加岳峰的。他年纪大了，岳家人怕他累着不肯让他帮忙，大多数时候他都在边上坐着看一起又一起的白事慢慢成型。岳峰的小孙子总爱蹲在他脚边玩，小家伙年纪太小，不懂什么叫死，玩着玩着会拉拉神棍的裤脚问他， 爷爷去哪儿了？ 神棍便摸摸他的脑袋， 你爷爷呀开着大越野玩去了。 都说长寿是好事儿，神棍却觉得人其实活得越长越孤独吧。他经历过的事儿，爱听的歌，熟悉的人，渐渐的都找不到人去聊了，只能揣在心里，在每一个白天黑夜风里雨里慢慢发酵。他想念自己的朋友们。刚开始时间那么多，未来那么长，大家挤簇成潮，卷成大浪，声势浩大，一起向着堤岸出发，欢声笑语何等热闹。渐渐的有人消于半空，有人被堤岸打回，有人被沙石击没，浪头渐小，浪势渐消。也不知他是运气好还是不好，始终是最前头的那粒水珠，走了最远的路，划过最长的痕，却也最孤独寂寞，静静悄悄，无人作伴，干涸在最远的梢头。朔风越来越紧，雪片在苍色的半空中乱舞。 孟小姐，找到小恋恋了吗？也许吧，也许下一个明媚的日子，两个人就会双双归来。只不过我是看不到了，又也许 他们还在大荒。大荒是什么？是天外，是宇宙，是未知。如果人死后，神魂真的都会入大荒，那么大家终将在大荒相遇吧。届时该多么热闹啊！那么多我思念的、想念的，都会齐聚一堂。 神棍向着这空寂的山间微笑，然后慢慢闭上了眼睛。大雪很快在他发顶肩头蕴积，他的手松开了，拐杖顺坡落下，在山石上一路磕碰，最终定住时惊着了一只在旁边觅食的雪鸡。如果神棍还能看见，他一定会发现这只雪鸡长得颇似40年前的江鹊桥。他不知道孟千姿一个人那两年有一阵子热衷于给江鹊桥拉郎配，可惜三番两次都没能成功。末了孟千姿哈哈一笑放弃了，他说， 算了，我自己都搞成这样了，不帮你操这份心了，鹊桥你自个儿去遇，自个儿去选吧，喜也一生，憾也一生，好好过你这辈子就行了。 山鬼志在，山鬼末代王座孟千姿，生于1993年，卒年无考，小蒙山终不能收其骨，山无人伴，设衣冠冢以待之。传昆仑有山，腹内沉其十人面塑，款款一笑，栩栩如生，有缘者可得瞻。是谓前世荣华后空茫，断线离枝入大荒，山不成仙收朽步，十人一笑年岁枯。 多人小说剧《龙骨焚香》，原著尾鱼，制作生之忧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